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说的对，我不得不承认。哦，你不在，当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。哦，无尽等待像独白的难耐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Sorry. 是谁不能睡。 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得无法再掩。